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中方重视法国独立自主的大国作用，愿意同包括法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起探索政治解决路径，尽快实现停火止战。英国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宣布辞去部长和苏格兰民族党领袖的职务，但是会出任到选出继任人，而他都会继续留任苏格兰地方议会议员。施雅晴在爱丁堡举行记者会宣布辞职的决定，他说辞职是非常困难的决定，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党和国家的爱，并且经过长时间考虑之后作出，强调辞职和近期的争议 无关。施雅晴又说，苏格兰民族党将会在未来几日发布有关选举新领袖的流程和时间表，他相信自己的继任人将会致力于推动苏格兰脱离英国，他都相信大部分苏格兰人都支持独立，所以苏格兰民族党需要团结并且争取更多支持。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会就击落中国高空气球和三个不明飞行物的事件发表讲话。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拜登和他的团队正是考虑在他下星期初启程前往波兰访问之前发表讲话。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向拜登施压，说一连串的事件令美国民众困惑，要求他作出更多解释。不过拜登甚少公开置评，主要是由白宫官员就事件发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星期二曾经说，最近击落的三个不明飞行物可能属于商业用途，与中国无关。另一方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将会离任，但是白宫强调罗森伯格早已计划离任，与今个月四号击落中国高空气球事件无关。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33.86， 瑞士法郎 0.923， 加元 1.339， 人民币 6.855， 英镑对美元 1.204， 欧元对美元 1.07，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691 点，升190点，伦敦金汇每安士买入 1837.58 美元，卖出 1837.71 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和干燥的天气，同时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咁另外喺九龙区，较早前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楼街，就系、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就喺大榄上斜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深井中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还有车龙排到去大榄上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去回香港仔，车龙就在桥面登位。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亚皆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都系车多。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咧就行车缓慢啦。出九龙方向排到去三圣村，去屯门方向龙尾就排翻去黄金海岸对出嘅天后古庙。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啦。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咁另外清水湾道啦，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咧就挤塞。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咁而清水湾道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就慢车。龙尾排到去五块田对出。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不要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十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面貌， 而家啲后生仔咧真系冇乜交代嘅。 李大姐，我系洋葱啊，你叫我准备好嘅资料咧已经准备好晒，你睇下。 而家啲后生仔真系唔够好学噶。 李大姐，同你一齐主持开心日报逢星期五嘅环节，后生仔职场你点睇？真系学到好多嘢啊！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啊，跟到个又靓又有经验嘅前辈，我会继续努力噶。 而家啲后生仔啊，其实真系几抵锡嘅。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是香港实践新飞跃的一年，我期望港台继续制作专业和高质素的节目，加强市民对香港时事、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的认识，为新时代新征程的香港增添动力。 公共广播95，联系香港。 聆听自然的呼唤，迎接美好新一天。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大自然之声，星期一至六清晨2:30到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2月16日，机场三跑工程贪污案，廉署落案再起诉8人，累计10人被控。香园围管制站公众停车场周五起只供以预约车辆停泊。本港1月录得访港旅客约50万人次，较12月增加超过2倍。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宣布辞职。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早晨啊，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三十一嘅千禧年代。今朝早咧有张凤平喺度同大家主持千禧年代嘅。咁啊，其实咧嚟紧下个星期三22号嘅时候咧，财政预算案咧就会发表噶啦。咁大家对于财政预算案有啲乜嘢期待，有啲咩谂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一齐分享一下。我哋今日咧都会先同大家去睇睇啊，究竟财政预算案各界又有啲咩意见呢？我哋先请嚟香港税务学会会会长刘超华同我哋倾倾呢个话题嘅。早晨，刘超华。 你好，主持人，早晨。 早晨，早晨。嗱，先问一问啦，其实税务学会咧对于今年嘅财政预算案啊，有啲乜嘢嘅重点范畴咧？ 好嘅，系啦。咁我哋早前咧，我哋香港税务学会咧，亦都就呢个2023-24年度呢个财政预算案咧，都提出咗一啲建议，提交俾政府嘅。咁呢个亦都系我哋每年都会做嘅一个传统啦。咁香港經濟因為喺2022年咧上半年，其實特別係第一季度啦，受到呢個疫情嘅影響都比較嚴重，咁所以前三季度整體經濟咧，其實按年都縮減到3.3%嘅，咁所以預料咧，即係本年度嘅呢個財政赤字咧，都有機會係超過1000億嘅港元嘅，咁。近隨著第四季度，隨住呢個香港同埋內地嘅防疫措施啦，咁進一步放寬，咁同埋香港同內地亦都迎嚟咗正式嘅全面通關啦。咁我哋都睇到最近呢個跨境嘅商貿同人員嘅流動咧，都逐步恢復嘅。咁香港嘅經濟亦都喺度穩步咁復甦緊嘅。咁當然亦都因應到一啲外部環境嘅挑戰啦，包括地緣政治局勢啦、一啲通脹啊同加息嘅壓力等等，咁呢啲外圍嘅因素咧，亦都有機會會影響到香港呢個回暖嘅一個步伐嘅。咁所以鑑於目前財政狀況嘅一啲同埋未來嘅一啲經濟挑戰咧，咁我哋本會都認為就係2023-24年度嘅財政預算案咧，應該繼續推行呢個逆周期嘅措施嘅。咁但係當然相關嘅一啲措施咧，應該就較為小規模啦，同埋應該更具一個針對性嘅。咁希望可以喺短期內咧緩解一啲個人同企業所面對嘅財務壓力，同埋去探討中長期可以提升香港競爭力嘅一啲措施咯。咁所以我哋嘅呢個建議其實包括三大部分嘅。咁第一就係紓解民困、改善民生啦。第二就係提升香港競爭力、加速經濟發展。第三就係融入大灣區發展同埋把握呢個市場嘅新機遇嘅。 嗯哼嗯哼，咁啊，头先你讲到话咧，即系要系有一啲逆周期嘅措施啦。咁啊，大家之前咧可能比较留意到嘅，都会系其中一个会唔会就系消费券嘅派发咧？咁呢个学会个睇法系点样啊？ 系，咁我哋本会认为咧，其实呢个因为受到呢个疫情嘅影响啦，咁我哋认为喺对于个人同企业咧，都应该系提供一次性嘅一啲特别嘅支援措施嘅。咁包括就係發放新一輪5000港元嘅呢個電子消費券啦，俾呢啲合資格嘅居民人士嘅，咁希望可以援助到佢哋呢方面面對嘅一啲財務壓力啦，同時亦都刺激本地需求同埋經濟復甦咯。 嗯哼，咁係俾一個點樣嘅金額或者點樣俾咧？這個都係喺各界都係討論得比較多嘅，睇下學會有咩諗法啦。 係。咁我哋覺得，因為呢、這個其實呢個香港嘅回暖嘅情況咧，其實可能唔同嘅階層、唔同嘅人士、企業需要嘅時間可能都唔一樣嘅。咁而呢個電子消費券其實都屬於一個即係一次性嘅措施啦，並且係短期嘅一個措施。咁而且就係呢個消費券，咁呢個5000港元，因為亦都比去年嘅呢個10000咧，其實係少一半啦。咁亦都係因應翻呢個疫情嘅穩定啦，同埋今年嘅呢個財政狀況，咁財政嘅赤字都加大，咁所以亦都係考慮到各方面嘅因素嘅。咁同時消費券亦都即係、我哋都見到係有助於穩定咁本地嘅經濟同埋就業啦。咁亦都推動咗一啲電子嘅支付嘅。 咁啊，另外咧講一講咧，就係真係税制嘅問題啦。咁啊，其實咧過往啊都會見到就係有薪俸稅、利得税嘅一啲免稅額啊，或者扣税額嘅等等嘅各項嘅措施噶啦。咁其實咧，你覺得今年係咪即係應該要去做啦？同埋長遠嚟講啊，嗰個嘅税基應該要係點樣？即係學會先覺得係比較健康一啲或者合適嘅咧？ 係。 咁我哋睇翻咧，其實改善民生方面，其實我哋都會建議就係話喺幫助一啲有需要嘅個人降低佢哋嘅稅務負擔嘅。咁包括我哋都建議就係話降低呢個薪俸税嘅最高邊際稅率啦，從 17% 去到 15% 嘅。咁同埋喺一啲合資格或者合乎條件嘅情況下，希望可以豁免首次嘅置業印花税啦。咁仲有包括就係一啲優化居所貸款利息嘅稅務扣減啦，同埋一啲醫療保險保費嘅一啲稅務扣減，同埋提高呢個薪俸税嘅各項嘅一啲免稅額。咁希望呢啲咧，其實可以幫助到一啲有需要嘅階層一啲人士，援助佢哋嘅一啲財務壓力嘅。咁啱啱提到就係話，這個包括香港的一個稅基的一個研究啦，香港的稅基即一直以來這個稅制都相對簡單，和個稅基相對狹窄的，這個都其實都會影響到香港的一個財政收入呢，都會容易受到外圍環境的變化而帶來的一些經濟波動的影響。所以其實本會認為就是說，因為經濟這幾年的發展也都變化很大的，面對很多的不同的一些新的情況和一些新的挑戰，我們認為政府都應該繼續去探討怎樣去擴闊這個香港的稅基，以及減低香港這個財政收入的波動性。例如就可以考慮是否在適當的時候引入一些新稅種或者一些徵費，但這些就需要去做一個比較詳盡的一個全面的一個研究和一些檢視，亦都睇翻即係唔同嘅情況下，可能會有啲咩影響啦。咁同埋相關嘅啲研究，其實喺唔同嘅世界各地，其實可能都有類似嘅咁樣嘅一啲稅種或者一啲稅制。咁呢啲其實都可以去參考同埋去做行研究嘅。 我見到咧今年咧稅務學會即係就住本港嗰個人才嘅問題咧，都有啲特別嘅建議喎。其實個諗法係點樣噶？ 係。咁係啦，咁人才嘅吸引外地或者係海外內地嘅人才嚟到香港發展，其實我諗相信各行各業都係有相同嘅一啲睇法嘅。咁我哋就認為就係喺人才方面，希望喺唔特別一啲我哋香港一啲希望重點發展嘅行業啊，同埋吸引大灣區嘅人才咧，我哋希望係政府可以考慮一啲特別嘅措施嘅。咁我哋都包括就係話，鼓勵一啲海外同大灣區人才嚟到香港發展啦，包括就係話，鼓勵嗰啲本地僱主去聘請呢啲人才，而為呢啲香港僱主，佢哋支付俾呢啲合資格嘅海外人才，包括即係高端人才計劃呢啲咁樣嘅來港嘅人才嘅薪酬嘅支出咧，提供一啲額外嘅稅務扣除嘅。咁亦都包括一啲特定嘅行業嘅人才，佢嚟到香港工作。咁香港政府可以考慮就係話，針對呢啲人才，佢哋來源於香港嘅啲薪酬收入咧，可以喺佢哋已繳納嘅薪俸税之上，如果額外佢哋再需要喺內地繳納個人所得税，可以提供一啲部分嘅財政輔助咯。咁仲可以考慮其他嘅一啲政策，譬如向呢啲人才提供一啲租金津貼啦，或者係免租係或者低租金嘅一啲專才公寓俾佢哋，同埋啲子女嘅教育費補助等等。咁呢啲都係有助於吸引更多海外或者內地的人才來到香港去工作和發展的。 除了吸引人才之外，即是吸引公司，你們有沒有什麼想法？譬如在稅務上面還有沒有什麼優惠的措施可以吸引多些海外公司可能將基地移來香港？ 是的，有的。我們其實都針對香港，希望可以鞏固和提升香港一個中長期的一個競爭力，特別是作為香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國際的一個投資中心，同埋我們希望可以推動香港成為一個國際知識產權中心方面，我們都希望在不同的這些行業上面可以提供一些稅收的一些優惠，令到吸引更多的海外或者內地的這些投資者和企業來到香港去落户去發展的。咁包括就好似推動呢個成為呢個國際知識產權中心啦，我哋就建議可以考慮就係源於呢啲專利權或者呢啲相關嘅知識產權所產生嘅一啲合資格利潤，推出一啲稅收嘅優惠政策，同埋提供一啲財務津貼俾呢啲香港成立嘅符合條件嘅知識產權中心，仲有佢哋去購買一啲無形資產嘅一啲權利嘅時候，可以產生嘅呢啲資本開支俾予呢個稅務嘅扣減。咁可以就支持到呢一啲相關嘅，譬如電信業啊、創意產業等等服務業喺香港去進行發展。咁當然仲包括其他啲，譬如創科行業啦、 文化創意業啊等等，呢啲咧其實都我哋都會喺我哋嘅建議裏邊提到一啲税收嘅一啲，譬如稅務扣減啊，或者係一啲補貼啊，或者等等唔同嘅一啲優惠政策。咁呢啲都係有助於提升香港嘅競爭力嘅，吸引更多投資者嚟香港。 好啊，唔該曬你，劉超華，今朝早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劉超華咧就係香港稅務學會會長嚟㗎，咁就講到咧，即係稅務學會又對於嚟緊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嘅一啲諗法。咁我哋又轉一轉咧，即係又講一講另外一個政黨對於，即係講下政黨咧對於財政預算案有啲咩諗法啦。咁同埋咧就係尋日啦，都見到咧就喺立法會上面咧，新民黨嘅立法會議員何敬康啦，佢就有一個口頭質詢嘅，咁就講到咧就係足球嘅博彩税個問題。咁啊，新民黨早前都建議啦，就即係足球博彩税咧由本身嘅50%上調到去80%嘅。佢哋建議係點嘅咧？諗法係點嘅咧？我哋今日揾嚟新民黨喺立法會議員何敬康同我哋傾傾嘅。早晨啊，何敬康。何敬康你好。何敬康的線路可能有些問題，同時要再跟他就是再接通才可以。但是就是講回他的這個建議，其實早前因為是就著財政預算案，新民黨就有一個這樣的建議，就說提出要增加足球博彩税。那時候就是香港賽馬會就反駁了，就說咦，他們好像不很了解馬會的業務，說如果增加了一個稅率的話，可能就會影響到個捐款添嘅，咁啊，所以咧，即系究竟啊，而家喺立法会上面去倾完之后，咁究竟局方嗰方面嘅回应又系点咧？我哋揾翻何敬康议员出嚟同我哋倾倾啊！早晨，何敬康议员。 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啊，你好啊。咁啊，想先问一问啊，其实咧，本身新民党咧呢个建议系点样啦？同埋，寻日立法会之上咧，即系局方嘅回应系点？你哋系咪满意咧？ 本身我哋個建議咧，係希望其實鑑於咧，政府其實呢一幾年咧，因為疫情啦，同埋嘅一啲防疫抗疫嘅措施，同埋一啲社會支援嘅措施，其實我哋政府係使咗好多好多次。 嗯。 而我哋呢三年咧，亦都面對嘅非常龐大嘅財政赤字，加上我哋今年咧係必定係一定會係超過1000億嘅財政赤字。而政府一直以嚟咧係應該一定要根據基本法嘅107条咧，係一定要盡量去做到可以收支平衡。咁所以增加博彩税嚟增加收入嘅话咧，必定係其中一个可以考虑嘅方向之一嘅。 嗯，咁你哋其实预计如果真係增加博彩税嚟到增加收入嘅话，咁其实可以加到几多钱啊？ 我哋计算过，其实应该係可以每一年咧为政府带嚟额外嘅大约59亿嘅额外嘅收入嘅。 嗯， 而呢一个我认为係一个相当不错嘅一个增加收入嘅一个方法嚟。 嗯哼，咁但系其实即系譬如之前啦，你有呢个提议嘅时候咧，马会嗰度嗰个嘅反驳咧，即系都强烈噶啦，咁就话即系咁样增加咗个税率咧，就会影响埋佢哋嘅捐款噶喎。咁你哋觉得即系点样平衡咧？应该 咁当然必定一定会有反对嘅声音噶啦。咁但系我个人认为咧，其实首先佢哋嘅根据旧年嘅财务报表啦，佢哋其实旗下嘅三個基金咧，一共有超過1000亿嘅結餘嘅，呢一個咁龐大嘅可動用資產咧，我相信每一年增加多59亿嘅為政府帶嚟59亿嘅呢一個税收咧，係我相信唔影響一個咁龐大嘅慈善機構有咁龐大嘅盈餘嘅運作嘅。 嗯哼，咁你覺得啦，即係譬如頭先講話呢一個就係增加咗即係嗰個政府成個嘅收入啦。咁其實咧，即係佢哋嗰個數字咧，佢個計法咧就係話，如果佢個營收咧，即係就由150亿咧，就會跌到去60亿或者係90亿啦。咁減咗其實都40%嘅喎，成個盈餘都冇，甚至乎係虧損添嘅喎。即係佢哋嘅講法就係話，咁會有影響到可能對於個社會做到嘅一啲慈善嘅項目同埋活動啦。咁你覺得佢計呢條數其實合唔合理，或者你覺得其實應該點樣計可能會比較合適啲啊？ 我個人認為馬會係，我相信馬會係冇可能虧損嘅，馬會係唔會有可能虧損嘅。第一，首先當呢一個措施若然政府係真係考慮實行嘅話，咁必定馬會係一定要諗一啲方法去 去增加自己嘅競爭力啦。因為我相信馬會作為一個長期壟斷嘅企業咧，已經可能忘記咗我哋其實係需要係喺唔同嘅時間入邊咧，亦都要諗唔同嘅競爭嘅方法咧，去令到自己可以繼續可以增加收入啦，同埋亦都可以或者可以係令到自己嗰、那個擴闊自己嘅營運嘅範圍啦。其實呢一啲咧，亦都可能即係一啲長時間壟斷係忘記咗嘅東西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應該咧，其實我認為，若然政府係採納我哋嘅意見嘅話咧，其實馬會咧係應該係要考慮，第一就係引入多一啲新嘅一啲唔同嘅產品啦，例如籃球啦，例如一級方程式啦，去增加佢哋嘅競爭力啦。第二就係其實應該係一定要去考慮一下，其實甚至乎政府其實係要喺呢一個競爭力方面咧，係要考慮咧引入多一啲新嘅競爭落嚟咧，係令到我哋嗰、那個博彩業嗰個餅咧係做大啲嘅，咁亦都可以令到成個收入係提高。咁所以其實馬會係應該諗下點樣樣咧，係去增加自己嘅收入咧，就而唔係去用一個呢一個嘅思維咧，係去批評我哋嘅建議。 好啊，多謝曬你何敬康，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何敬康咧就係新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嚟嘅。頭先咧就同佢講到咧，即係佢哋啊對於係建議政府咧係加大嗰個博彩税，由本身嘅50%咧上調到去80%嘅嗰個建議，究竟個諗法係點樣啦？同埋咧，即係因為馬會咧早前聽到呢個建議嘅時候都有頗大嘅反對嘅。咁究竟即係佢點樣計嗰條數啦？咁你哋又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繼續一次。千禧年代發表你的意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梁正滔報導新聞。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会面。王毅说，中方始终是法国为优先合作伙伴，愿意和法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开辟中法关系新前景，赋予中欧关系新动能，为推动国际合作和应对全球挑战作出新贡献。他又说，中法互施援手，共同抗击疫情，中国经济快速复苏，社会恢复正常，愿意和法方全面重启各领域往来。新华社报道，马克龙强调法方重视对华关系，认为法中加强战略对话具有重要意义。报道又说，双方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中方重视法国独立自主的大国作用，愿意和包括法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起探索政治解决路径，尽快实现停火止战。英国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宣布辞去部长和苏格兰民族党领袖的职务，但是会留任到选出继任人，而他都会继续留任苏格兰地方议会议员。施雅晴在爱丁堡举行记者会宣布辞职的决定，他说辞职是非常困难的决定，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党和国家的爱，并且经过长时间考虑之后作出，强调辞职和近期的争议无关。施雅晴又说，苏格兰民族党将会在未来几日发布有关选举新领袖的流程和时间表，他相信自己的继任人将会致力于推动苏格兰脱离英国，他都相信大部分苏格兰人都支持独立，所以苏格兰民族党需要团结，并且争取更多支持。土耳其地震发生九日之后，灾区继续有被困的生还者获救。在卡克拉曼马拉什市，救援人员在费力 是在废墟的瓦砾之下救出两个分别46和74岁的女子。而在安塔基亚一座倒塌的住宅大楼废墟，一个女子和她的两个仔女都奇迹获救，她们被困在瓦砾之下达到228个钟。土耳其政府在地震发生之后将10个省份列为灾区，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话已经按总统埃尔多安的指示，将中东部的埃拉泽省列为第11个受灾省份，并且已经向当地的灾民发放援助金。俄乌冲突持续近一周年，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俄军在东部卢甘斯克地区突破乌克兰军方两条防线，并且将乌克兰军队击退大约3公里，迫使他们留下装备和阵亡士兵遗骸。俄军的炮弹、无人机和导弹近月持续对乌克兰东部包括巴克穆特进行猛烈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巴克穆特是所有战线之中最困难的局势，但是乌军正是阻挡俄军的进攻。泽连斯基在基辅和到访的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的时候，对方承诺会尽快向乌克兰提供弓箭手火炮系统。泽连斯基说弓箭手火炮系统是最好的火炮之一，可以打击入侵的俄军，又认为乌克兰越强大，俄罗斯的侵略就会越快结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33.9， 瑞士法郎 0.924， 加元 1.34， 人民币 6.86， 英镑对美元 1.203， 欧元对美元 1.069， 澳元对美元 0.68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670 点，升16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97美元，卖出1836.1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元朗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水边围交汇处噶，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元朗公园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水边围交汇处。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水泉澳村啊，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水泉澳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繁忙，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车多，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黄大仙中心至到星河名居一段就行车缓慢。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就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另外一段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都是近住小榄一段车多，龙尾在青榕台对出。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浪翠园三期。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著迴旋處比較擠塞， 车龙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马场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繁忙，龙尾教职员宿舍。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马拉松出席率达新高，2023年半马冠军黄启乐， 希望越来越多的跑手去跑啦，亦都系参与，对于整个体坛的气氛系更加好啦。将比赛家人化呢样嘢系支持噶。從呢個嘉年華去吸引啲市民參與馬拉松嘅，亦都係會令到贊助商會肯擺多啲資源。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古今風雲人物》，主持張偉國、罗永生。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国咧将徽钦二宗连同后宫啊、妃嫔、宗室啊、官员数千人，同埋一啲法家仪仗、珍宝玩物、天下嘅图册，全部咧掠夺一空。 我哋叫做系靖康之难啊嘛， 亦都标志咗啦北宋嘅统治咧系灭亡。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3年2月16日，机场三跑工程贪污案，廉署落案再起诉八人，累计十人被控。香园围管制站公众停车场周五起只供以预约车辆停泊。本港一月录得访港旅客约50万人次，较十二月增加超过两倍。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宣布辞职。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啦，继续咧系同大家去关注一下不同嘅时事啊。咁啊，其实早前咧见到啊，香港零一咧就有一个嘅报道，咁佢哋咧就话喺油麻地咧就有食店怀疑系卖猫狗肉嘅。咁记者咧就将呢啲肉类咧拎去化验之后，佢就证实咗系猫狗肉嚟嘅。咁之后咧，渔农自然护理处咧就同食环处展开咗个联合嘅突击行动，去到铺头嗰度检取怀疑嘅狗肉或者系猫肉咧，就作进一步嘅调查啦。咁喺星期二晚，渔护署就公布经化验之后咧，呢啲肉咧系确实系含有猫嘅 DNA 啊。咁呢件事大家唔知点睇啦，或者咧有冇即系可能都了解过，或者知道呢个地方咧可能有机会系售卖紧呢一类嘅肉类嘅咧？咁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噶。而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同我哋讲讲佢嘅意见。早晨啊，陈克勤。 早晨啊，张凤平。 早晨啊，先问一问啊，点睇今次咧，即系成个嘅检获嘅行动啦，同埋即系可能食环渔农处咧，同埋食环处之后做嘅突击行动，成个过程你点睇啊？ 嗱，我哋咧喺香港话有呢个公开卖狗肉同埋卖猫肉咧，就即系事件其实都好罕见嘅。我觉得就应该系一个个别嘅事件。不过如果嗰个商家佢系咁样做嘅话咧，其实都系即系喺度公然挑战我哋法律同埋我哋香港市民嗰个道德底线啦。咁因为我哋香港其实喺开埠到而家咧，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系我哋唔食猫肉、唔食狗肉嘅，亦都冇听讲过话有人系公开咁去贩卖。咁所以卖同食咧，其实都系犯法嘅。咁而我哋过去咧都冇听过有人咁样做。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呢个都是我哋社会唔接受嘅一个行为嚟嘅。我睇渔护处今次咧喺传媒高调咁报道咗件事之后咧，咁佢都个行动都好快嘅。成件事咧就而家局长啦、两位处长啦、食环处长啦、渔护处长咧，佢哋都好紧张。咁所以你见到佢上个礼拜五就去即系攞走啲食肉类去化验啦。咁琴日星期二就已经系就话准备要告人啦，咁个速度几快嘅，我觉得佢哋都好紧张件事。不过咧就喺传媒未报道之前咧，其实你就会见到 都有人咧係去投訴咗依間鋪頭咧係兩次，咁食環署咧就嗰個動作咧佢就錯咗焦點啊！我形容係，因為咧佢就收到投訴，咁佢就去睇嗰間鋪頭咧係有冇牌照。咁結果都發現嗰間係即係無牌經營一啲新鮮糧食牌，咁告咗佢啦。咁但係佢就冇去睇清楚人哋投訴佢賣呢個貓肉同狗肉，咁佢又冇攞走嗰啲肉類呢去做化驗，咁呢個就有啲粗疏嘅做法。咁要等到即係有媒體報道啊化驗埋出嚟有個結果啦，咁佢先去叫呢個漁護處去執法呢，咁呢個就即係反映咗部門之間呢係有一個冇溝通冇協作嘅一個做法。點解我咁講呢？因為市民呢佢唔會知道原來嗰條貓狗條例嘅執法工作呢係由漁護處去做嘅、 嗯、 我只係覺得嗰度有賣貓肉狗肉，咁我咪去投訴食環囉，係咪食環你咪去查牌。但就算你查牌發現佢係即係冇牌照經營，咁但係人哋講緊話嗰度賣貓肉狗肉，你咪通知漁護處咯，你就做漏咗一招咯，我自己覺得。 嗯，因為其實咧，見到食環署回覆我哋嘅查詢嘅時候咧，佢講話係食環署喺今年一月初咧接到傳媒查詢之後咧、 嗯， 其實就將個情況就轉介咗俾漁護處去跟進嘅。咁佢哋就再因應個情況就作出部署啦，去到日前咧就再做一個嘅聯合行動。咁你又點睇？即係佢由一月初接到查詢之後，咁啊一路用咗大概個半月時間去處理，其實呢個速度你又覺得點咧？ 其實嗱，成件事咧，我睇個報道就係、是、舊年已經係有人喺度即係投訴噶啦，五月同埋十月投訴咗兩次，咁今次就一月份去再投訴，應該就第三次啦。咁點解頭兩次去做嘅時候就冇發現依樣嘢，亦都冇通知其他部門咧？咁呢個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即係佢喺部門之間係冇一個協調，同埋有少少做漏嘢啦。呢個就係咁啦。 嗯哼，咁所以其实就可能去到今次咧，就终于都叫做有一啲嘅行动啦。我见到你早前咧都有即系去信俾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嘅，其实你嘅建议系啲乜嘢啊？ 我谂咧，嗱，呢一个系虽然个别事件啦，咁但系咧，我哋社会唔接受嘅。你见到好多媒体去报道咧，佢系用惊讶、震惊啊、恐怖啊、不能接受啊嘛，即系呢个都反映咗我哋社会一个共识。咁所以我哋系要求政府咧系去嚴肅處理，同埋咧係要嚴懲呢啲人嘅，因為你如果俾佢哋係即係有一個咁樣嘅犯法嘅行為，你都唔去嚴厲去打擊嘅話咧，其實就開咗一個好壞嘅頭。我亦都驚咧，即係有人係有樣學樣咁繼續咁樣做落去咯。 嗯，其實你有冇話即係可能都建議翻啦？頭先你都講話，因為咧可能呢一個就牽涉到係啲跨部門處理嘅項目嚟噶嘛，即係你會唔會都建議其實嚟緊可能需要多啲？有一個咁嘅協調機制，等到咧各個部門之間可以係一齊去做嘢先至得。 我諗呢個就去翻即係我哋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講嘅，即、就、係、是、我哋係一個政府嚟嘅。即使一個部門收到一個投訴，發現咗嗰個問題唔關自己事，或者唔係自己主力去負責嘅話咧，佢應該係要主動去通知其他部門一齊去處理，咁先至係一個整體嘅政府，同埋係即係一個能做事解決到事。即是一个这样的政府咯。 嗯，同埋咧都想睇一睇呢一啲貓狗肉嘅嗰個來源啊，因為咧而家就喺內地啲通訊軟件帳户嗰度咧，即係見到啲報道就咁樣講翻咧，就話可以將貓狗肉咧由開平直送嚟到去香港嘅，亦都提到咧就今次涉事鋪頭賣嘅嗰啲貓狗肉啦。其實按你哋而家去估計嘅話，即係嗰個嘅入口嘅來源係咪就係咁咧？有冇啲咩方法可以針對呢啲情況去杜絕佢咧？ 嗱聽講話呢啲肉咧就係走私入口嘅，咁大家都知道咧，即係而家跨境電商嗰個生意其實做得好好嘅，咁每日運嚟香港嘅貨物亦都好多，咁所以如果單靠漁護處佢自己咁去執法咧係唔得嘅，咁所以我自己嗰封信裡面咧，我都同即係局長講咧，希望佢哋聯同海關咧喺一啲陸路口岸要加強檢查啦，因為佢哋都有嗰啲搜索犬咧。可以聞到一啲肉類嘅，咁另外咧，亦都係有一啲嘅航空貨運站咧，佢特別針對一啲新鮮糧食嘅入口嘅時候咧，海關都要幫手抽驗啦。咁呢個就可以杜絕到咧，第一就螞蟻搬家，第二咧就係用一啲電商嘅形式咧，係寄啲咁樣嘅貓肉狗肉嚟香港。 咁呢個即係大家唔同嘅部門一齊去努力去做啦。 嗯，同埋咧，頭先你都有提過嘅，即係而家係買賣啦，或者即係食用啦、賣啦，其實賣家貓狗咧都係犯法嘅。咁睇翻貓狗條例入邊咧，都係不得屠宰、售賣管有狗隻或者以貓隻咧作為食用之用嘅咁。咁啊，其實咧違者最高就係判罰5000元啦，同埋監禁6個月。其實你覺得即係而家個法例上面個阻嚇力夠唔夠啦？有冇啲咩需要調整嘅地方啊？ 當然即係有人會睇到上一次咧，有應該係有一單個案咧，2020年咧就食狗肉就罰咗750元，咁呢個完全係冇阻嚇力啦。咁如果我哋去從嗰條法例去睇咧，呢條法例其實都係1950年嘅時候立噶啦。咁係咪有啲過時咧？我哋要去考慮。不過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如果你用好多心機同時間去睇呢條法例咧，就似乎咧就要用多啲嘅時間，反而咧愛護動物嘅人咧，應該係集中咧係留意，即係特區政府嚟緊咧，佢哋係會做嗰條修訂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嘅，即係香港法例169，咁呢一個咧就會加強咧係對於嗰啲虐待動物嘅人嗰個罰則啦，同埋係即係加強嗰啲動物嘅主人咧係點樣去即係照顧或者係去餵飼佢哋嘅動物，即係如果有疏忽照顧咧，可能都要負上刑責。呢一個咧先至係我哋香港即係愛護動物人士應該要最重點要關注嘅一件事嚟嘅。 好啊，多謝曬陳克勤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啱啱咧就同陳克勤咧講到啊，就而家油麻地咧就係有食店就賣貓狗肉嘅嗰個情況咧，咁就見到咧就係食環啦，同埋係漁護處咧早前有個突擊嘅行動咧，就發現咗呢一個情況。咁而咧即係漁護處都講到啦，話會準備檢控懷疑出售貓肉嘅呢間鋪頭嘅。咁我哋咧今日咧即係講呢個話題先講到呢度啊，休息一陣啦，翻嚟同大家又去關注下香園圍個停車場狀況。 啲人話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會生得高噶啦，係咪真㗎？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過2隻蛋呢？ 大家好，我係 Kelvin Zhang 眼科專科醫生。 我係侯君祥皮膚科專科醫生。 我係 JC 營養學家。 我係 Dr. Eric Poon， 我係一位運動科學系博士。 我係顏寶麟，全科家庭醫生。 我係 Dr. Clara Wong， 骨科專科醫生。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 港台電視31，香港電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節目好就係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嗱，呢一次咧，同大家去睇一睇香园围嘅边境管制站附近咧公众停车场嘅状况。啱啱咧喺呢一个周末咧就通关之后嘅第一个周末啦，咁啊见到咧嗰边个停车场咧个爆满状况都几多，咁有人咧就话预约到咧都系入到去咧，即系可能唔能够安排原本嘅个停车场嘅。咁啊，亦都咧即系后来局方咧就系一度咧就系将成个嘅系统咧都暂停，唔准预约住啦。咁寻日咧就见。见到系产业处咧就话决定由星期五啊，听日17号开始咧就只系接受经网上预约嘅车辆去停泊嘅啫。如果咧系冇预约嘅话咧就不再接受啦。而且咧就嗰个预约系统咧就会喺星期五开始就会恢复运作，同埋咧就会调整翻个停车场嘅收费嘅时租咧就系加到去15元啦，日租咧15元，夜租咧80元。如果超时泊车嘅话咧，每个钟头会收取60至75元嘅，咁佢哋咧就话咧希望会系可以促成到口岸附近咧就系有更加多嘅停车场同埋泊车位啦咁样。咁啊，究竟咧呢度嘅情况系点咧？咁大家有咩谂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下嘅。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揾嚟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同我哋讲讲呢个话题嘅。早晨啊，张欣宇。 早晨，主持。 早晨啊，你好啊。先睇一睇咧，即系你对于啱啱最新咧产业处出嘅呢个嘅做法啦，即系包括就系可以接受网上预约，同埋咧都喺嗰个价格上面有调整。你觉得能唔能够可能针对问题解决到即系停车场爆满呢个状况咧？ 其实 停車場爆滿咧有兩個層面嘅問題啦，一個就係佢本身營運方面個管理問題啦，即係講緊咩咧？就係講緊就可能預約咗個車入唔到去，咁啊本身同埋或者預約嘅車咧，咁佢到期唔走，咁呢個其實係一個管理上嘅問題嘅。咁另外一個即係導致爆呢、這個即係嗰個容量唔夠咧，其實就係一個規劃上嘅問題啦。就係一開始呢400個車位夠唔夠咧？咁其實即係喺即係我哋都翻查翻當時一啲設計嘅理念啦，其實都睇翻我其實個規劃上。個當時嘅考慮都有啲問題嘅，係咯。 嗯哼，其實我哋不如逐過嚟啦。嗱，頭先咧，我哋講緊產業處嘅呢一個嘅調整咧，可能啊先係能夠處理到頭先你講嗰個營運管理嗰個問題啦，即係包括而家就係一定要上網去預約咗先。其實會唔會就可能解決到即係之前咧，我哋都見到就係新聞報道上面講話，都好多車啊，可能係排咗喺個停車場出面，即係可能呢啲問題就能夠解決咯，係嘛？同埋調整咗嗰個嘅，即係譬如櫃過。之後的那個泊車的收費會不會都可能阻嚇到人們就不會再將車放在那麼久呢？你覺得？ 我覺得這個在營運上呢就它這兩個手段都是合理的，就是本身你車位不是足夠多的情況之下呢，你做一個全部都是預約呢，那是可以減少很多就是不必要的排隊啊或者一些爭拗啦。那另外是加重如果你超時那個收費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即係令到即係嗰啲預約嘅時間可以準時啲離開咯。 嗯，不過咧，即係大家都有個問題嘅，即係如果而家譬如可能預約先至可以去到，或者嗰個收費係加咗，咁可能咧就即係唔知會唔會啊？可能大家減少會用個私家車，不過咧都會有人問到，咁其實就算我減少咗用私家車嘅話，其實公共運輸、公共交通喺各方面，你覺得又係咪已經夠唔夠方便啊？ 其實而家公共交通咧，佢啲巴士線咧就都即係嗰個覆蓋都可以嘅，即係去上水啊、屯園天啊、大圍啊都有嘅。不過咧，而家個問題就在於，其實當中除咗去上水嗰條線啦，咁另外去大圍啊，即係沙田嗰邊同埋去屯門咧，佢只係得嗰啲個星期六日同埋公眾假期去提供服務嘅。咁啊，即係我諗呢一方面係可以加強翻啦，因為其實見到香園圍都幾受歡迎嘅，啱啱。在今個禮拜日咧，其實佢嗰個總共嘅過關人數都去到18000多，同我哋傳統即係羅馬洲皇崗嗰個跨境巴士個站咧，都差唔多啦，已經呢個期應該都係超過咗政府嘅估計啊。 嗯哼，不過呢個都有啲人就估啦，啊會唔會即係可能試下新口岸呢一種貪新鮮嘅感覺比較重，所以就暫時係用一用先嘅啫。之後咧又未必會再係個車位咁供不應求噶啦。你自己嘅估算又係點樣咧？ 其實車位咧，我都揾翻，其實當十幾年前啦，即係當時政府去規劃呢個車位嘅個當時一啲理據啦。其實佢嗰時做法咧，就係參考翻呢個羅馬洲皇崗嗰度嘅。咁佢當時就喺嗰度做咗個問卷調查啦。咁同埋咧，佢即係亦都係咧，就話啊，羅馬洲嗰度咧，咁通關容量咧，大約係呢個香園圍嘅三倍。咁所以咧，羅馬洲嗰度咧，我當時有1000個位，咁呢度咧就擺400個位都差唔多啦。咁而家睇翻咧呢一種咁樣嘅規劃嘅做法咧，其實係都唔係咁理想嘅，因為第一咧，其實你唔可以直接將皇崗同呢個香園圍比較嘅。雖然香園圍咧佢唔係一個理論上係一地兩檢啦，但係其實佢過關係非常方便。你落車咧，其實就真係行幾分鐘都可以過到關嘅。咁呢一個同羅馬洲仲要接駁嗰、那個，你停咗車之後仲要接駁其他嘅皇巴咁樣咧，係唔同嘅情況啦。咁另一方面又係頭先所講啦，其實而家睇翻根本上香園圍同嗰個羅馬洲皇崗嘅嗰個過關嘅數量咧，已經係初期啦，呢個時候都已經可以持平噶啦。咁啊，即係一啲估算其實都。即係當時其實都有啲問題咯，可以咁講。 嗯，我哋早前咧就見到啊劉國芬議員啊立法會議員咧，佢就有講過話，起碼咧要2000個位先至夠。咁你又覺得呢一個數係點樣啊？同埋點樣可以做到咧？ 其實我哋可以咁樣嘅，即係你當嗰個關，即係因為其實會泊車嘅主要都係出境嘅香港居民啊嘛。咁出境香港居民咧，咁其實我哋可以調翻轉，即係用一種推算嘅方法咧，就當佢。即係大約咧個容量上咧，可能10000個出境嘅香港居民，咁就睇我哋可能即係打算預有幾多人係會用呢個私家車嘅方式啦。咁如果預1/3嘅一個情況之下咧，咁大約可以推算出嚟，可能1000個左右咧係可以滿足到1/3嘅出行方式。咁所以反而呢個係要定一個政策目標。其實你當呢10000當中，我哋希望有幾多成係搭呢個公共交通，有幾多成可以通過呢個私家車去滿足，咁係咁樣去做設計會比較好啲咯。 嗯，你覺得附近有冇地去做啊？咁？ 其實有好多私人地嘅，不過就係嗰、那個私人地咁可以提供嘅量都有限啦。咁同埋即係 即係同埋都要睇距離嘅。即係如果你話喺附近，不過其實都要轉一程小巴或者轉一程其他交通工具或者行。半個鐘，咁其實嗰個吸引力就都有限咯。 好啊，多謝曬你，張欣宇。張欣宇咧就立法會議員嚟噶，同大家講到咧香園圍嘅嗰個停車場嘅狀況，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鄭生喺度啊，早晨，鄭生。 啊，早晨啊。 係想講咩話題？ 嗰、那個香園圍嗰邊咧、政府咧最初即係嗰個停車場咧，我哋係賺即係覺得好好嘅。咁但係。即系依家产业处嗰边咁嘅做法咧，你多人用咧，佢依家话嗱，我哋嘅赞成就系话你网上去预约，即系全部网上预约咧，用嗰个停车场咧，我觉得系啱嘅。咁你话可能多人用啦，咁之但系你嗰、那个价钱咧，即系你譬如讲之前佢定出嚟嗰个价同依家嗰个价钱咧，相差咁多，咁你究竟你嗰个停车场系当初嘅原意系方便我哋嘅市民去？使用啊，定系你有其他嘅谂法？咁然之后佢依家就话超时嗰个罚款咧，即系唔系唔好话罚款啊，即系嗰个停车嗰、那个入泊嗰边嗰、那个嗰、那个每个钟头嗰个依家加到系70蚊噶嘛？咁如果系咁，我想请问啊，佢嗰个价钱系点样嚟定嘅咧？而家香港喺边一个停车场可以揾到即系咁嘅价钱咧？咁你话？我哋赞成，譬如咁讲，你话超时，你每个钟头收20蚊或者30蚊，我谂附近嘅停车场，包括市区都冇呢个价钱噶啦，已经系，相信都冇人会用噶啦。即系当初，即系你话政府用呢个停车场，即系方便我哋市民过关泊车咧，我哋十分之赞成嘅，之前仲赚紧佢添。但系依家咁样做法咧，我觉得真系，即系你系哦。因为有人投诉多人用嗰个停车场，于是乎咧，你只有一个方法去加价嘅啫。 明白啊，多谢晒郑生嘅意见。咁郑生咧就关注到话呢个超时之后每小时嗰个泊车嘅价钱啦。咁而家咧见到产业处嘅讲法咧就系话每小时咧系60至75蚊嘅。咁你又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翻嚟继续有千禧年代。 暴风正为华南带嚟大致晴朗和干燥的天气，同时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永熙和刘国华。 先看文汇报报道，公立医院的人手荒持续，护士即系更加是重灾区。截至去年12月，流失率高达10.7%，分担护士工作的病人服务助理亦都一元难求。消息指，医管局研究从大湾区内地城市输入过千名外劳担任病人服务助理的可行性，医管局未有正面回应。消息人士了解到，如果医管局的专责小组拍板，稍后会向劳工处提出申请。关注病人权益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说，病人服务助理是病房内的基层职位，门槛较低，是适合引入外劳的工种。而医管局支援职系员工协会理事黄耀全就表示，坚决反对医管局在没有咨询工会意见的情况下输入外劳。他认为工会举办的相关课程报名和入读人数众多，证明仍然有人想入行，但是问题是病人服务助理的工作辛劳程度和薪酬待遇不成正比。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通讯局委托机构就电视台和电台表现咨询公众和调查。2022年调查报告显示，免费电视观众有70.2%每日收睇节目，较2009年同类调查减少了15%，反映电视迷人数比率下降。73.7%的人表示收睇电视最主要是睇新闻。通讯局整理分析460份公众提交意见，部分意见话无线新闻节目欠公平，违 違反新聞機構的應有行為，同時批評 Viu TV 和香港開電視新聞立場偏頗，沒有加入中方的立場和反駁，長遠造成反國家的效果。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馮晴淑儀預告，西九音樂節將會3月22日至4月2日上演，音樂節規模屬於歷來最大，一共邀請超過200位音樂人，包括男團 Mira、 歌手麥浚龍、蔚蘭和黃婉之等。馮晴淑儀並且提到，今次西九音樂節選在3月底開羅，皆因同期本港會舉行巴塞爾藝術展，西九已經借機邀請全球媒體到訪，他並且預計音樂節至少能夠吸引40,000訪客。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廉政公署去年8月中進行代號暴雪的執法行動，就機場三跑貪污案先後拘捕32人，公署昨日宣布掌握進一步證據，再落案起訴8人行賄、洗黑錢、盜竊等，至今累計檢控10人，包括機管局2名前高層，懷疑受賄協助供應商和分判商取得總值超過2億元的工程合約等，涉款430萬元。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政府宣布向原圍口岸停車場明天起只接受事先預約的車輛停泊，收費亦會在2月24日起調高，其中超時收費將會增加5倍，由現時頭兩個鐘頭10元增加到60元，其後每個鐘頭超時收費由原來的15元增加到75元，政府亦會增加口岸附近的泊車位數量。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新民黨早前建議調高足球博彩稅，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當局會在不影響民生和低稅率的前提下調整稅率以增加收入，包括審慎考慮調整博彩稅。對於有議員關注提高博彩稅會不會減低賽馬會的競爭力，許正宇形容徵稅有如掹鵝毛，不能夠掹到隻鵝冇曬毛。信報的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政府下個星期三公布財政預算案，今年的主題應該是勾勒疫後振興藍圖，除了針對當下，更要有謀劃未來的遠見。社評說，政府未來用錢的廣度和深度只會越來越大，但是庫房收入依然倚重大上大落的土地相關收入，當局是時候認真考慮在不會即時大增各行各業負擔之下，怎樣逐步擴闊稅基。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財政司司長仍然就是否繼續派消費券舉棋不定，港府就繼續做其大花筒，即使公務員人數超過17萬，各政策局依然狂開編外職位，有一些一開10多年變成永續。政論說，每當社會要求政府疏解民困，高官必然煞有介事地說公帑要量入為出，用得其所，有口話人，沒口話自己，雙重標準。《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的社評說，消息指醫管局計劃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輸入1600人到公立醫院擔任病人服務助理，以舒緩公立醫院人手不足的問題。社評說，特區政府、社會各界在考慮輸入人手的問題上必須要面對現實，根據實際需要，以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歸，以包容理性的態度解決問題。文匯社評。 商報的時評說，香港和內地全面通關，各行各業生意需求逐漸增加，人手緊張和招聘困難的問題就日益突顯，有工無人做，恐怕會令到復甦效果大打折扣，政府需要多管齊下，舒緩人力緊張，以配合經濟復甦的需求，在釋放本地勞動力、開展就業配對工作的同時，應該實事求是，因應實際需求考慮適當引入外勞。商報時評。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有交通意外，而家去观塘嘅龙尾去到马嘉烈医院，意外同时影响到反方向去荃湾系车多，而家龙尾喺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另外，江乐道中去返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喺交易广场对出。跟进返较早前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元朗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都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系挤塞，而家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系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系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封路情况，为配合观音开库仪式的进行，直至到晚上的七点钟，大坑的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和莲花街都是会临时封闭，大家要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面貌， 而家啲后生仔真系冇乜礼貌噶。 Ada 姐，我系洋葱啊，我买咗杯热柠茶俾你啊，慢慢饮，小心热哦。 而家啲后生仔真系唔够好学噶。 Ada 姐，同你一齐主持《开心日报》逢星期五嘅环节，后生仔职场你点睇？真系学到好多嘢啊！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啊，跟到个又靓又有经验嘅前辈，我会继续努力噶。 而家啲后生仔啊，其实真系几抵锡嘅。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2023年2月16日，机场三跑工程贪污案，廉署落案再起诉八人，累计十人被控。香园围管制站公众停车场周五起，只供以预约车辆停泊。本港一月录得访港旅客约50万人次，较十二月增加超过两倍。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宣布辞职。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嚟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咁啊，而家咧其实进入春天咧，潮湿嗰啲天气咧，其实都即系开始多用咧抽湿机噶啦。咁消费者委员会咧就测试过市面上面14款嘅抽湿机，咁啊发现其中两款咧，其实嗰个抽湿机咧，如果加咗一个 Hipper 嘅过滤器之后咧，每日嘅抽湿量啊反而少咗，咁啊亦都咧即系嗰个能源效益嘅级别咧都系会有降添。咁究竟个情况系点？如果在这些时节要揀抽湿机的时候，就是消委会的测试里面有些什么的有些什么的发现去告诉我们呢？我们今天请来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和我们倾倾这个话题。早晨，黄凤娴。 早晨， 你好。首先想先问一问，刚才讲到话即是查了14款的抽湿机，其中两款如果加了个过滤器之后，那个抽湿量的数值低了很多，其实那个情况是怎样？ 今次嘅測試咧，其實有兩個重點，一咧就係加咗過濾器之後嗰個嘅能源效益嗰、那個同埋抽濕量咧嚇嗰個嘅表現啦。咁另外一點咧就係、是、呢個標準環境同埋廠商環境咧呢一個嘅分別啦。因為咧就首先講翻嗰個抽濕機嗰個嘅嗰、那個嘅表現先啦。因為咧其實喺標準環境嚟講咧就係 26.7 度同埋即係温度嚇 26.7 同埋咧60度嘅濕度。咁但係廠商慣用環境咧就30度同埋80度。咁而咧，因为咧系嗰个温度同埋嗰个湿度里面嗰个嘅差别咧，咁其实咧就要睇下咧佢哋嗰个表现如何啦。咁但系我哋都第一个发现咧，就系、是、当嗰、那个比较佢哋嘅标准环境同埋厂商环境嗰个嘅表现嘅情况咧，就系、是、发现咧厂商环境咧系好明显咧嗰个抽湿量抽即系佢哋度到出嚟嗰个嘅数量咧系一定会高啲嘅。但系咧亦都唔系反映紧个现实，因为咧一个密室嘅空間裏面，當你抽濕嗰陣時咧，起初嗰陣時佢當然抽到多啲水啦。咁但係當佢嗰個濕度一路降低嗰陣時咧，就自然會嗰個表現唔會咁快嘅。咁所以咧，我係覺得啦，廠商慣用環境咧，其實咧就唔係幾符合個現實，唔係實際反映嗰個使用環境咧係會有啲誤導之嫌。咁而去到個標準環境啦，咁我哋咧就當我哋用標準環境同埋廠商慣用環境嘅情況底下，再去睇翻呢14款抽濕機有呢、這、一個。過濾器嗰陣時嗰個嘅表現啦，咁而咧點解會有過濾器呢？就好多時大家買呢個抽濕機咧，都係會有一個空氣隔塵網啊，或者有過濾器去提供嘅。個原因係咩呢？就係、是、因為咧就可以大部分嘅過濾器咧都係壓嚟咧就係、是、阻隔空氣裡面嘅塵埃。咁但係咧，如果係呢啲叫 HEPA 嘅過濾器咧，其實佢係會比較厚嘅。因为佢话自己咧就是、一个高效率嘅空气过滤器咧，就系、是、可以隔除埋呢一个香烟嘅烟雾啦，同埋尘埃呢啲咪果粒物。咁所以咧佢咧就系、是、比个效能会比较高嘅。咁但系因为有呢一个过滤器咧，咁其实咧就系、是、因为佢厚啊嘛，咁所以咧喺安装喺嗰个抽湿机个入风口嗰阵时咧，就会影响咗呢一个空气流动嗰个嘅速度。咁所以咧就安装呢一啲过滤器咧，就降低个抽湿量，但系咧多咗，但系佢就多咗个空气净化嗰个功能咯。咁、所以大家表咁样去比较嗰阵时咧，就我哋就发现咗咧有两款嘅抽湿机，其中一款咧就系、是、二合一嘅抽湿机，一款咧就系、是、传统嘅抽湿机咧，装咗呢一个HEPA 呢个过滤器之后咧，就佢哋嗰个抽湿量咧就比佢哋声称咧就争好远啦。咁原本佢哋聲稱咧，就係話自己係一級能源效益嘅，咁但係咧度咗出嚟咧，一款咧係二級，一款咧就係四級，咁、所以咧就住呢一個嘅咁差落，即係個差異咁大嘅一個結果咧，我哋都將佢交俾機電工程處去跟進，因為個原因就係、是、若果你係安裝咗嗰、那個過濾網。同呢一個冇安裝咧有咁大嘅落差，咁但係一般消費者行為咧，當你俾到佢呢一個咁嘅過濾網嗰陣時，自然一定會擺喺個機度噶嘛。咁但係你唔話俾個客聽，原來你度出嚟嗰個數量係掹起咗呢一個過濾網嘅話咧，咁我哋就會覺得係有一個有一個誤導嘅一個情況嘅，或者係唔清楚嘅情況啦嚇。咁所以咧，我哋都係交俾機電工程處。咁而機電工程處咧，亦都係就住第一次佢哋自己嘅測試，用翻標準環境嘅測試咧。都是看到出現了問題，咁而家咧佢哋進行緊第二輪嗰個嘅測試咯。 其實咧，黃鳳行啊，即係講到話嗰個標準嘅環境嘅測試同埋廠商環境咧，即係嗰個差異係咪一路都存在？即係其實係有咩方法可以係處理得到？因為我哋平時用嘅話，應該就唔會係喺個廠商環境嘅情況底下噶啦。咁呢度有冇啲乜嘢建議或者調節，其實可以俾咁多間廠商啊？ 係啊，呢個係一個好老問題。咁我哋咧一直以嚟咧都係促請同埋呼籲啦嚇，啲廠商咧係用翻個標準環境去做佢哋嗰個嘅宣傳推廣嘅。咁但係咧現實歸現實，因為咧如果有一個廠商係用翻佢哋嘅廠商環境，咁佢個數值咪會大好多咯。咁所以對其他廠商嚟講就會覺得唔得，因為佢用一個咁大嘅數，咁自然啲生意就可能即係啲客揀嗰陣時，如果唔係咁清晰有嗰個標準同埋廠商環境個概念嘅話咧，就好容易咧就會以為其他嗰啲。其他嗰啲抽濕機咧個表現會好啲啦。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呢一方面咧，廠商咧係應該要有一個整體嘅行動咧，就大家一定要有一個共識，係應該要用翻呢一個標準環境咧，就係、是、去做佢哋宣傳推廣。咁而咧對個消費者嚟講，一個好重要嘅建議咧，就係、是、其實 抽濕機咧係有能源效益標籤嘅，咁所以咧，當大家去比較唔同抽濕機佢哋嗰個嘅能源效益同埋佢哋嗰個抽濕量嗰陣時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睇個能源效益標籤，咁而每一部機咧都一定有嘅，咁而大家去比較嗰陣時咧就會清楚地去睇到究竟佢屬第一級定係屬第五級啦，同埋佢嗰個抽濕量，咁而當你機同機比較嗰陣時咧，亦都有一個合理嘅基準咧，大家去比較，因為全部都係根據呢個標準環境。即係 26.7 度同埋60% 嗰個嘅濕度咧，就係去比較嘅。 嗯哼，咁我見到咧，其中一間品牌咧回應嘅時候咧，就有講過話，因為根據說明書嘅指示，正常嘅操作底下唔使裝 HEPA 過濾器嘅。咁而呢個 HEPA 嘅過濾器咧，就叫做隨機附送嘅贈品嘅啫。咁即係如果佢係咁樣寫嘅話，會唔會可能即係其實消費者可能好難去知道自己究竟即係係咪真係用緊一個佢聲稱嘅嗰個抽濕量嘅喎？係咪嘅咧？ 其實呢，我哋會覺得當你去送一個贈品俾個消費者，係一個被視為係一個更加好嘅一個過濾器。咁一般消費者嘅行為都自然就會安裝你呢一個過濾器，同埋就係唔會話啊，我抽濕嗰陣時咧，我就想慳翻啲電，咁啊掹起個過濾器，我想做呢一個空氣過濾嗰陣時，咁然後咧就先拆翻呢一個過濾器落去。我諗即係絕少嘅消費者咧會咁樣個行為。咁所以咧，就算你話係一個贈品都好，我哋都係根據嗰個一般消費者嗰個嘅慣常嘅做法，我哋去比較下佢哋嗰個嘅表現。咁而就算你話係贈品都好，就正正就係咁啦。咁消費者都係會用噶嘛。咁你如果唔講清楚用咗同唔用呢一個過濾器嗰陣時，嗰、那個能源效益表現，咁係資訊上面一個透明度係絕對唔夠咯。 嗯，咁啊，抽濕機講到呢度先啦。但係咧，我見到啊，尋日都有就住家居維修嗰啲工程費咧，消委會都有做到相關嘅一啲建議啊。因為咧就話其實喺舊年啊都有六單咧關於呢啲緊急家居維修服務嘅投訴喎。有冇話主要係牽涉啲乜嘢狀況嘅？ 嗱，好多時咧，當屋企咧呢一個爆咗呢一個渠啦，或者係塞渠啦、跳電啦、漏水呢啲情況咧，係非常之緊急嘅。咁個消費者咧，而家係喺網上邊去尋找資訊，就會非常之方便啦。同埋亦都而家亦都有好多嘅平台咧，就去做呢一啲叫維修公司啦嚇嘅配對等消費者咧就好容易去揾到呢一啲叫維修師傅啊。咁但係咧，我哋發現咗咧都係有唔同嘅問題嘅，就係會發現咧當你揾到個師傅嗰陣時。因為好多時咧，根據我過往啲投訴記錄咧，其實因為消費者真係好心急，因為真係好緊急啊嘛。咁所以咧，一開個網嗰陣時，見到頭嗰兩三個咧，咁時間揾過啦，咁啊即刻去揾佢嚟幫手。咁但係咧就發現咧就係、是、可能有啲情況咧就係、是、誇大咗個工程嘅需要啦，收費係突然之間原本你話係幾百蚊，就突然之間報價報到去到幾萬蚊。咁、另外咧就係嗰啲嗰、那個質素嗰方面呢亦都係唔好啦，整完之後就好快又壞返啦，咁但你話有保養期，但係點知呢個你後去搵返嗰個人去整嗰陣時呢都搵唔到嘅，好、多時呢就即係完全係冇跟進咁樣啦。咁而呢就第三樣嘢呢就去到問到個平台嘅情況底下呢，個平台就話我只係純粹做配對嘅啫，咁但係呢就你哋嘅爭議呢就應該要你哋自己去處理啦。咁所以呢就消費者去找這些緊急家居維修服務的時候都不可以真的因為很心急就隨便找一間、其實呢其實始終都牽涉到自己屋企是應該要早一點未雨綢繆，因為這些這緊急情況是你不想發生但也都有機會發生，所以呢究竟去哪裡理解清楚附近周圍有哪些人去做這些維修的工程啦，或者呢啲工作啦，又或者係管理處有冇呢一啲嘅指定嘅一啲維修公司啦，佢哋嘅價錢啦、報價等等咧，呢一方面嘅我哋叫後備嘅知識咧，係大家需要係早啲去攞定。咁同埋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提示咧，就係當你去揾呢啲嘅公司嗰陣時咧，最好就係揾一啲可以係即係直情係有呢一個營業地址。同埋有曬呢一個商業登記嘅註冊，咁去揾佢哋。因為咧，如果萬一有爭議嗰陣時，真係當你哋要去到呢一個小額錢債訴諸法律嘅話咧，咁你都可以有依有據去揾翻嗰間公司。如果唔係嘅話咧，喺我哋過往嘅投訴裡面咧，好多時都係真係唔見咗人， 你個電話佢又唔聽，咁事實上去追討嗰陣時咧係非常之困難，亦都即係近乎冇可能。 嗯，短短你可唔可以講下，譬如喺呢啲平台上面去揾配對嘅時候咧，有冇啲乜嘢可能同個平台嘅嗰個關係要注意嘅地方啊？ 其實咧，我首先要講咧，就係平台自己本身咧都係有佢嗰個責任嘅，因為咧根據呢一個服務提供隱含條款嘅條例裡面咧，平台仍然需要合理同埋謹慎咁樣咧。根據用家嗰個要求嘅服務去做呢個篩選配對，咁而喺個當中裡面，其實有幾個重要嘅工作佢哋要做咧，就係、核實嗰個師傅嘅背景啦、公司註冊同埋商業登記嘅資料啦，同埋是否持有呢一啲嘅註冊水電牌照，因為有某啲嘅工種咧係一定要持牌嘅嘅人士嘅工程師，即係嗰個師傅啦嚇，先至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咧，其實佢有呢個責任。咁令到消費者去做呢一啲嘅配對嗰陣時咧，就會比較個信心會比較大啲咯。咁、而消費者亦都喺呢啲平台嗰度咧，自己都一定要真係比較清楚，同埋最緊要就係問多啲口碑，唔好話隨便揾一間。 好啊，咁最後咧都見到就係講到普石牆嗰度咧都有，因為係即係大家好似講緊話個免責聲明係比較缺乏喎，係咪？而家留意到個情況係點㗎？ 嗱，而家普石咧，玩普石咧就越嚟越流行啦，因為可能係啲年輕人即係對呢一，其實普石亦都係一個幾好嘅運動，因為佢可以鬥智鬥力啦嚇，亦都係培訓到你身體嗰個嘅協調。咁但係咧，我哋發現咧，就實施咗十間呢個普石場之後咧，個重點咧就係佢哋嗰個免責聲明嗰方面咧，嗰、那個條款用詞咧就真係比較累贅，同埋佢嗰個豁免範圍咧，即係直情係大包圍式，係全部都唔關佢事，即係就算佢。任何嘅設備上面嘅故障啊，又或者係個地方係唔安全咧，等等，佢哋都似乎咧就全部都係豁免咧。咁我哋覺得咧就係即係太過闊啦。咁我哋都會睇到咧，就係、有啲咧，即係其實佢哋咧主要提供嘅咧，就係喺十間裏面有七間咧都係淨係得英文版，中文係冇嘅。咁淨係得三間咧就係、有中英文版。咁但係咧，就算係咁都好啦，其中有一間咧。就算話問翻佢嗰個紙本同埋網上版咧，就發現咧個紙本版啦嚇，得兩行嘅免責聲明，但係喺網上面咧有成15行，咁所以咧呢一啲咁嘅差異咧，其實對個消費者嚟講咧係唔理想嘅，因為佢哋個資訊唔一致，同埋有機會咧就係、消費者係。會睇唔到一啲好重要嘅條款，咁而影響咗佢哋嗰個決定。咁所以咧喺呢啲免責聲明嗰方面咧，我哋覺得都一定要合情合理，同埋嗰個場館係有個責任兩文係一定要提供啦。咁同埋咧就係當個消費者去要求消費者簽嗰陣時咧，都係需要講解清楚咧，然後先至令到個消費者安心去簽呢一啲嘅免責條款咯。 另外咧就最後想問啦，就係有線電視係咪交還咗個收費電視牌照？咁收费频道即系六月就会停运噶啦，消委会仲有冇收到多啲嘅投诉或者系查询，又可以点样帮到呢一啲嘅市民啊？ 暂时应该冇咁快嘅，因为始终有线电视佢哋都讲咗系由三月七号开始咧，就会陆陆续续同啲受影响嘅客户咧就去联络。咁所以咧现阶段咧，我哋净系收到两宗查询同埋两宗投诉。咁但系嗰两宗投诉里面咧，有一宗咧就系同佢哋个服务质素相关，就唔系同呢一个。即係取消服務呢一個問題，咁所以咧就另外一宗咧，我哋而家等緊啲細節，咁暫時嚟講咧，啲投訴同埋查詢都唔算多嘅，咁我哋都相信咧，就作為一間香港一個歷史悠久同埋大嘅企業咧，當佢哋停一啲服務嗰陣時咧，都應該有一個妥善嘅安排，令到所有嘅隨後嗰個後續嗰個合約嗰個安排咧，係應該要妥善處理咯。 好啊，唔該曬你，黃鳳賢，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黃鳳賢咧就係消委會嘅總幹事嚟啊，啱啱咧就同佢傾到好幾個話題啊，包括咧就係抽濕機方面啦，即係如果加唔加嗰個過濾嘅HEPA 嘅網嘅話，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嘅效能啦？家居維修咧，會唔會都可能應該揾啲乜嘢有信譽啲嘅？師傅啦，以及咧就係普石牆啊，大家點睇咧？打你1872311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00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6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9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36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44.4，跌个半；腾讯控股380.2，升3.2；京东集团205.2，升3.2；阿里巴巴101.5，升6毫；比亚迪股份237.4，升2；友邦保险84.7，升6毫；香港航天科技16.12，升了1.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01，瑞士法郎0.923，加元1.339，人民币6.854，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7667点，系升咗165点。港金报1718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56美元，卖出184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大老山公路出九龙近住石门村嘅慢线，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仲有较早前干诺道中去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呢边龙尾有待消散，排翻喺交易广场。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都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新田围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通往渣华道的支路是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对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是车多，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慢车，龙尾去到笔架山花园。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是车多，而家龙尾喺南昌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喺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只要符合资格，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80%。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青沙管制区将实施易通行。香港的士小巴总商会周国强 推出嘅时候咧，佢就想每一个车主各自登记嘅。我哋觉得好仓促，的士嘅车主咧，其实啲车都系租晒俾人。 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 司机可以购买一个司机卡去扣取个隧道费。喺业界里面咧，其实起码有1,000+个司机成功开户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2023年2月16日，机场三跑工程贪污案，廉署落案再起诉8人，累计10人被控。香园围管制站公众停车场周五起只供以预约车辆停泊。本港一月录得访港旅客约50万人次，较12月增加超过2倍。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宣布辞职。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嘅，咁寻日见到新闻就话到咧，话旅游业界啊就讲到话有一个咧内地企业团咧访港，本身咧就应该系想过夜嘅，咁啊涉及都3000人嘅，不过因为咧本港嘅旅游业界个接待力不足，咁所以咧个访港团就变成为系即日来回啦咁样。咁啊究竟咧而家即系香港个旅游业嘅接待能力嘅情况系点样嘅咧？有啲乜嘢？位置可能是比较不足，同埋呢个团嗰个嘅情况系咪就一如即系报道所言咧？咁我哋就揾嚟嘉宾同我哋讲一讲个情况啦。有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喺度嘅，早晨，崔定邦。 早晨，张梦明。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根据你了解咧，系咪真系有一个3000人嘅团啊？本身想过夜，但系最尾都系变咗即日来回啊？ OK， 嗱，咁首先同大家報告一下啦。咁今日咧，的確係有一個咧，就係訪港嘅，就係商務團啦。咁佢係咧，就係一啲企業啦，就舉辦喺香港，選擇咗香港就作為咧舉辦佢哋嘅周年會議啊，同埋獎勵會議嘅地方。咁今日咧，就係嘅下晝啦。咁咧，其實就會有一個就係訪港嘅呢啲商務團啦，就會到達香港噶啦。咁就咧隨即啦，就會喺咧就係一啲表演場地嗰度啦，就會參觀咧睇呢個年會啊，睇香港咧就係一啲明星嘅表演啊，歌手表演啊咁咯，係。 嗯哼，咁其實咧呢個3000人嘅團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話點樣留住啲客可以喺香港度過夜嘅話，咁就真係能夠咧刺激到香港經濟噶嘛。咁而家見到報道就話，因為嗰個嘅即係接待能力都不足，其實係咪真有呢個情況存在咧？同埋過往如果真係接待啲咁大型嘅團嘅話，其實通常處理會係點噶 ？OK， 嗱。是究竟我哋系咪接待能力咧？就是、有啲即系不足咧？咁我谂有啲客观嘅情况，大家睇到嘅，例如我哋的确系咧，就是、例如旅游巴司机嗰个数目其实唔系好够啦。咁同埋即系例如可能呢个其中之一个因素啦。咁第二啦，但咧呢个我都要客观去讲清楚，即系讲俾大家听个情况啦。呢个旅行团啦，其实就以我所知嗰个状况咧，就因为其实咧，即系我哋今日。即係倒數翻咧，2月6日即係可以舉辦咧內地赴港嘅旅行團啦。今日應該係第11日啦，咁樣。咁咧呢個旅行團佢喺嗰個決定啦。咁咧其實我哋好即係好多謝呢個咧企業，呢個係一個咧即係喺香港上市嘅內地企業啦。佢對香港投下咗信心嘅一票，即係佢聽到香港恢復通關啦。咁樣咁咧係一個冇唔需要再做咩核酸檢查啊，冇配額啊等等啊咁樣，咁佢即刻選擇翻嚟佢自己嘅地方，呢度就係香港，咁去舉辦佢哋咧，即係作為香港上市嘅公司，舉辦翻佢哋喺度舉辦個年會啦，咁樣就安排佢哋咧嘅即係高級管理人員啊、投資者啊，咁同埋佢哋嘅員工咧，就喺香港舉辦一個咧年會啦，咁佢都呢個。是一个咧好支持香港旅游业咧，即系嗰个决定嚟嘅咁样。咁咧，但因为的确系咧，其中个因素咧就系、是、因为嗰个筹备时间啊，都系比较短啦。咁所以咧喺整个嗰个安排入边咧，咁咧虽然我哋企业嗰边啦，同埋咧即系负责营运呢个活动啦，或者所谓营运呢个旅行团嘅旅行社咧，就决定咗用一个比较简单嘅做法啊，不如就系咧即系。單舉辦一個咧，就係、是、表演活動，就舉辦今日下晝嗰個年會啦。 咁咧之後咧，佢哋嘅客人例如今朝早啦，或者尋晚啦，其實咧就喺深圳過夜啊咁樣，咁完成咗個年會之後啦，咁咧佢哋可以其實我知道亦都有啲客人啦，佢選擇自己繼續停留香港，今晚繼續消費啊，繼續喺度活動啦。所以其實就不一定咧，就話咧啊，其實個團隊即時嚟，係咪即時離開咗咧？咁咧，即係呢個係有損失咧？這個我又覺得唔係嘅咁樣，因為其實呢一批客人啦，咁佢哋都係可能一啲企業嘅高管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商人啊咁樣，咁佢哋個旅遊經驗啦，其實都好豐富嘅咁樣。其實佢哋係唔係真係要一個旅行團隊照顧佢咧？這個唔係呢個年會咧。絕必要嗰一部分咯，係。 咁其實不如又講下咧，其實而家本港嗰個旅遊業界嗰個嘅接待能力嘅情況係點樣咧？係即係譬如講，頭先你都有講過話，譬如牽涉到係旅遊巴啊，或者都可能如果真係要過夜嘅話，即係假設再有呢啲咁嘅團嚟到，咁你導遊啊嗰啲都需要啦，或者各方面啦、飲食業界等等啊，其實可能好多嘅即係相關嘅啲行業咧都需要支援嘅喎。你而家留意到個恢復情況係點咧？ 好嗱，正正就好似今次呢一個陣間下晝舉辦咧，即係企業嘅年會啦，咁樣呢個獎勵會議啦，咁咧其實大家以為啊，旅行團或者旅遊業就淨係旅行團啦，咁樣又唔係喎，睇落咁咧，我哋連咧今日連一啲表演嘅場地啊，一啲製作單位啊，甚至一啲表演者啦，都有參與喺度邊，所以其實旅行團咧，其實涉及嗰個模式係可以好闊嘅。咁但我哋翻基本個旅行團咧，我哋最需要咧，其實咧係一啲例如好似呢個旅行團啦，我哋最需要一啲旅遊巴士啦咁樣。咁我哋都講咗好耐㗎啦，其實我哋暫時目前為止啦，好多嘅旅遊巴士啦，仍然都係停泊咗咧喺咧葵涌貨櫃碼頭嗰度啦。咁咧，因為我哋始終我哋叫啱啱個業務重啟啦，同埋我哋嘅旅遊巴士都擺咗喺葵涌貨櫃碼頭嗰度咧有三年啦。咁呢一批巴士咧，即係叫做啱啱開始有生意啦，咁佢都需要咧，即係陸續翻出嚟咧，即係佢唔係先去投入服務，佢係先要去做個大維修啦。咁但係我哋一路都講，其實巴士公司咧同埋旅行社啦，其實喺呢三年咁咧，我哋根本上咧乜嘢子彈都用盡曬噶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啱啱喺復業嘅初期啦，我哋會有啲困難嘅，例如我哋喺資金上面啦，例如我哋可能一啲旅行社或者巴士公司，可能佢有十零二十台巴士，這個好普遍嘅咁樣。咁咧，但維修每一部巴士咧，講緊可能需要咧，即係十幾二十萬嘅資金，咁可能總共咧需要咧數以咧，即係兩三百萬去即係計數啊、埋單啊咁樣。咁呢個咧係暫時嚟講咧，對旅行社或者係巴士公司，這個係呢啲位置上面咧係一個比較大嘅困難咯，係。 嗱而家其實見到即係全面通關大概十日左右啦，你而家留意到譬如即係喺內地啊，或者喺其他地方啊，去推銷話嚟香港嘅嗰啲團嘅嗰個狀況係點樣？同埋可能即係就算係自由行嚟香港嘅話，你有冇留意到大家個踴躍程度係點樣咧？ 其實政府做咗好多宣傳，個宣傳其實係奏效嘅，這個第一。咁咧再加埋咧，其實內地嘅居民啦，其實對香港我成日都講，咁咧這個今次從咧呢個商務團啦，去證實咗啦。我聽翻舉辦嘅旅行社講咯，咁咧內地嘅朋友啦、企業啊或者參加者啦，其實一聽到嚟香港咧，其實佢哋就好踴躍嘅，因為內地居民普遍都其實係中意香港嘅。咁所以聽到即使個咧今日個行程係比較簡單，咁嚟香港走一走啊，即係去睇下即係香港嘅明星表演啊咁樣，開個年會，但佢哋都覺得即係好足夠啦咁樣。咁咧，所以我哋希望今日咧即係旅客嚟到香港嘅時候啦，咁咧沿途啊，佢哋自己可能食飯啊、搭車啊、買嘢嘅時候啦，佢哋都有個愉快嘅體驗。咁再話翻俾佢啲朋友聽，嚟香港其實好玩嘅咁樣，咁我哋希望咧，因為其實我哋同內地好近距離嘅，而家咁我哋搭十零分鐘高鐵就上咗深圳啦。咁我哋希望咧，即係我哋嘅訪港旅客係咧可以咧，即係繼續咁樣咧，快速有個增加咯。其實係 有冇話預計有冇啲咩時機？因為之前就話農曆新年啊，可能咧都未必吸引到好多人嚟啊。咁而家有冇話預計啲咩時機可能會即係覺得會恢復得比較好咧？ 我哋而家喺度慢慢咁恢復緊啦，正如其實有啲宣傳啦，或者好似旅行社自己主動同埋企業咧一啲團體啊都支持香港，咁咧盡快嚟香港旅遊，咁嗰個效果其實逐步見到嘅，但我相信咧即係要 比較見到多少少團隊呢，或者其實亦都牽涉到我哋自己嗰個營運能力恢復得比較好嘅時候，我諗都需要幾個月之後咯。希望咧，我哋喺例如五一假期前啦，我哋嘅準備咧係可以足夠一啲。 好啊，多謝曬你，崔定邦同你傾到呢度先。崔定邦咧就係香港旅遊促進會嘅總幹事嚟嘅。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同大家講下啲行山嘅話題啊。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国境之南》《太阳之西》是一部我经常重读的小说。最近重读这部小说，我感到兴趣的是转校在这个故事的意义。升学可以说是不少香港人都经历过的阶段，当中无可避免将友情、归属感这些情感关系去终结。而由小学升去中学，又伴随住青春期，当中可以话是天翻地覆的改变，而我们的社会竟然都忽视了当中的影响。 小说之中讲到的八十年代普遍比较少独生子女，而主角阿此和赌本就是独生子女的故事，而他们两个都感受到成长时的孤独和脆弱。独生子这一点现在已经很少人提到了，因为出生率下降，独生已经成为主流，所以这个小说所写的独生故事可能在今日有更加多人从中得到共鸣。 但是转校的情节所以重要是在于一个问题，我们是怎样放弃了这些东西呢？我们在放弃重要的人事和关系的时候，有时是不知道那件事对自己很重要。谁能够知道小学的青梅竹马是一生所挂念的人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同时在成长的过程中太多变化，对很多人来讲放弃的过程总是不知不觉，但如果想要反悔，想要找回来，就可能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而这部《国境之南太阳之西》很敏感地将转校这种属于现代人口高度流动才会导致的离散化成小说写了出来，但是这一点就已经相当之独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国境之南太阳之西》，作者村上春树，由博益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啦。最后呢一节咧，同大家讲下啲关于行山嘅话题啊。咁大家会唔会都可能咧，即系趁住天气好啲嘅时候咧，就去行山，或者过去几年啊，疫情期间都行多咗山咧？因为咧就见到啊，消防处有个记录咧，就话过去三年咧，接获喺郊野公园范围入边咧，关于攀山拯救嘅个求助数字，就分别咧都系呢三年咧都有上升过。2020年嘅时候就328宗啦，2021就588宗，去到2022年咧就有600宗嘅。咁其实呢啲嘅即系攀山拯救嘅情况咧，即系可能都牵涉一啲嘅意外情况。咁究竟啊情况系点样咧？又或者啊有啲咩嘅原因会导致呢啲状况出现咧？我哋今日揾嚟攀山专家钟建文同我哋倾下噶。早晨，钟建文。 早晨啊，阿主持。 早晨啊，你好啊。嗱，先问一问你啦，即系见到过去三年嗰个嘅攀山拯救嘅数求助嘅数字咧，都有上升。其实去到2022年咧，仲都去到600宗，都几高。你有冇话分析个原因系点解啊？ 其实真系都好高啊！我哋咁行山啲朋友咧，其实嗰个增长率咧都几大。因为而家我就算我普通你搭巴士入去西贡啦，你都发觉到咧系好多人搭巴士入去行山啊，做户外活动啊。咁相对我就觉得即系个最重要就系个疫情啦，我哋好多市民咧本身去冇得出外啦，咁啊所以行山就变为一个主要嘅活动添啊。咁所以你一家大细又好，甚至我啲朋友一班朋友又好。旅行隊又好，有啲經驗去行山又好，有啲新人去行山又好，即係嗰個人數係增長咗好多咯。 嗯，你覺得咧？譬如即係可能係有經驗啦，或者新人啦，或者同一啲行山選擇行山路線啊嗰啲，其實同啲意外有冇啲咩關係嘅咧？因為咧，我都見到即係嗰個攀山拯救嗰啲求助嘅事故入邊咧，有唔少都係發生喺即係馬鞍山嘅喎，即係譬如西貢東嘅郊野公園又多啦，馬鞍山郊野公園又最多啦，咁其实有冇话同呢啲地方有冇关系咧？ 我就觉得咁嘅，因为其实香港行山咧，比国外外国地方咧，其实真系方便。 最主要呢個交通方便，我哋可以有公共汽車可以去得到地方咁樣。咁所以好多朋友我哋就假日啊，甚至周日咧，平時時間咧都好多人去行山。咁搭巴士去又得，搭小巴又去又得咁樣咯。咁大家都留意一樣嘢咧，就我哋而家嗰個行山嘅模式咧，同我哋十幾二十年前甚至以前嘅行山模式係完全係改變曬。點解咧？因為而家變咗就一個我哋電話嘅主導。好多朋友咧就行山之前咧，佢就電話搜集啦，甚至乎喺上網搜集啦。咁變咗同以前嘅行山咧就有少少唔同。我哋好多行山之前咧就做好多嘅準備功夫啦。例如我哋由邊度起步，由邊度出發，然後去邊度完成。咁我哋就睇好多書啊，甚至乎睇地圖啊，設計路線咁樣。咁而家好多朋友行山咧就比較係即興嘅。佢多數咧就係、我有電話喎，咁我哋去上網，咁就知道，譬如打馬鞍山，咁佢哋就我可以去馬鞍山行山喎，嗰度有啲咩地方咧？可能有吊手岩啊，或者牛鴨山啊咁樣，咁佢就可能就自己咁就行上去咯。 嗯哼，其實有冇話啲即係建議啦，俾下可能係行山嘅朋友，譬如喺路線選擇啊、天氣啊、裝備上面啊，可以去減少到個意外發生啊？ 其實香港行山咧，就我個人覺得係非常之安全嘅。最主要我哋香港嘅天氣非常之合適啦。咁又唔係話除咗熱天之外，好多時我哋有缺水啊，甚至乎好熱嘅時間啦。咁好熱嘅秋涼時間行山係非常之好。咁但係最主要一樣嘢咧，我哋本身就唔好低估咗啲我活動一個影響，因為咧好多朋友行山佢哋咧等時去新嘅入行啦。佢哋可能求其咁自己就上去摸索啊咁樣，咁我建議就最好就同多啲朋友啊有經驗嘅人行山，咁加上咧當然啦，而家天文台嘅天氣預告好準確嘅，咁我哋行山之前等下我有冇落雨啊，有冇風暴啊，甚至乎有冇雷暴啊，適唔適合啊個天氣嘅濕度點樣咁樣，咁加上咧我哋要有啲足夠嘅好嘅裝備啦，即係唔一定話要好靚咁，但係就即係適合行山嘅裝備咯，例如好嘅鞋啊，有背囊啊，好嘅衣服咁樣咯。 嗯，同埋咧，你覺得近年咧，即係呢啲意外發生咧，即係同你頭先講緊話，可能裝備不足啦，或者譬如打卡啦、打卡文化呢啲，即係個關係係喺邊度咧？ 咁好多我哋而家揸住部相機，我哋就喂甚至乎電話就可以影相咁，其實社交媒體咁可以睇到好多嘢咁樣。咁好多時我哋咧就～我唔係叫蒙騙，而係我哋睇見人去我又去，咁但係自己嗰個能力範圍就千祈自己要留意多少少，自己嘅身體啊同個經驗啊係合唔合適到行嗰條路線咯。例如頭先講馬鞍山舉例咁講，你上有啲朋友我睇見吊手岩喎、牛壓山啊嗰地方上網睇好靚喎，好驚奇喎咁樣，咁但係咧你要留意多少少嘅地方係唔合。自己合唔合適咧？自己有冇咁嘅經驗咧？同埋自己嘅裝備可唔可以足夠應付到嗰個地方咧？其實都好重要咯。 嗯，咁啊，即係講翻啲可能同搜救嘅時候相關啦。咁啊，政府有講話漁護處喺2010年有一個叫做郊野落行嘅手機應用程式嘅，咁就話入邊咧有個遠足留蹤嘅功能啦，咁就可以自動儲存到嗰個遠足人士嘅位置。咁有咩意外咧，就可以揾個電話號碼就可以揾到失蹤者啦。咁其實你喺山友之間見到其實呢一個嘅應用程式個下載嘅個頻密度啊，或者係咪好普及嘅咧？大家用起上嚟係咪得心應手咧？ 我同啲朋友行咧，就唔係個個都認識呢樣嘢，甚至乎都有用呢樣，都比唔係好多。咁仲翻埋有一樣嘢，我就覺得咧，好多時我哋喺宣傳甚至乎喺媒介裏邊咧，就一定要同多啲行山啲朋友講咧，千祈盡量咧唔好一個人行山。其實好多嘅意外咧，都係一個人行山咧，因為你行一啲地方可能失蹤啦，甚至乎跌親啦，係好多時想揾人幫嘅時候咧，都冇足夠時間，同埋有陣時搜救咧，我諗大家知道啲搜救啲朋友，我諗都唔係話你有啲咩電話，你講低打個電話就可以知道你喺邊，同埋需要啲時間去揾你當時嘅地方咯。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幾好嘅幫助，但係就唔好全部依靠曬呢樣嘢咯。最重要一樣嘢，千祈唔好一個人行山。 嗯哼，你建唔建議可能啲山友都係即係裝定先至再去啊？咁可能或者其實冇見過真係有幫助嘅咧，剩翻20秒鐘左右。 哦，應該 OK 嘅。如果你係需要嘅，加上個網頁，甚至乎去自己個封停式都可以做到一樣嘢，係幫對自己有個幫助咯。 嗯，好啊，多謝曬你，鐘建文，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咁啱啱咧傾過咧，就係攀山專家鐘建文啦，同佢講到啊，話因為咧見到消防處嘅記錄，就係過去三年咧，即係接獲啦關於攀山拯救求助嘅數字咧，其實喺過去幾年咧都係有上升嘅趨勢嘅。